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是2021年的10月5号，依然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今天呢稍微有一点小雨的天气，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啊？但是呢在十一假期的期间，还是希望您呢能够和家人享受这个难得的休整时间，另外呢也有机会啊到户外去锻炼锻炼，享受一下体育的乐趣。不过这两天呢可能在国际赛场当中的比赛相对少一点，不像前几天正好呢赶上了一个国际比赛日的联赛的周末。不过没关系，再过两天的时候，在七号的晚上，也就是8号凌晨这个时间吧，咱们上班的时候，中国男足就将会进行12强赛的比赛了，是给咱们今年的11长假将会画上一个小句号。到时候这个句号画得怎么样，大家呢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开启新的工作，还是国足在11期间给大伙添堵呢？我们是在10月8号的凌晨1点钟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也欢迎大家呢随着我随着王毅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我们为您所梳理的关于国际国内的体坛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在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将会有相约北京冬奥测试赛全面展开的相关报道，另外呢毫无疑问啊会有国足的一些相关消息。吴磊现在已经回归了中国男足，他也表示有信心拿下越南队，而中国队呢在踢完沙特队比赛之后很有可能将会回国调整，因为之前我们也在担心球队会在海外待3个月的时间，如果呢要能够站完沙特回到国内在苏州进行调整的话，是不是11月份的主场就有望在苏州进行呢？再有就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已经明确表示樊振东陈梦确认参加2021休斯顿世乒赛。北控方面呢也有媒体人爆出接近签下前广州队大外援身高2米18的哈斯啊，据说呢哈斯已经抵达了北京。再有呢就是 NBA 的各项季前赛在最近的几天也已经开战了，勇士首战力克开拓者，而快船队呢逆转击败了掘金。当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是您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说说您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啊。这个疯狂有好几种，有一种疯狂呢就是带着您的这种热情啊做了最有激情的事情，当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比如说像今天的这场季前赛，勇士疯狂的投进多个3分球。另外呢也有一些疯狂的事呢是自己做出来之后别人无法理解的，对吧？比如说像在上个周末在英超赛场当中，索帅索尔斯克亚把 C 罗放在了板凳上，这个事呢也挺疯狂，但是大家并不理解。还有呢在巴西的一个地区联赛当中也有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一位球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竟然是殴打裁判，警方将他逮捕，但是呢给出的罪名可能更加疯狂，叫谋杀未遂所以呢在球场上踢球的时候还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在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和家里人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是什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首先是走进冬奥会来了解相关的冬奥测试赛的新闻。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年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呢，昨天是举行了。北京冬奥组委全面介绍了测试赛的相关安排，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

吴磊呢在训练结束之后啊，也是接受了采访。一方面呢，他也谈到了和皇马的这一场比赛，同时呢，另外更多的还是谈到自己的竞技状态。虽然呢旅途有一些劳顿，但是呢，吴磊还是表示自己的竞技状态不错，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啊，作为全村唯一的希望，可能吴磊在锋线上的摧城拔寨的感觉是成为了即将和越南这场比赛当中中国男足所格外倚仗的。吴磊说呢，每次回到国家队换一个环境，自己在精神上心态上都会有一个变化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也希望呢吴磊能够带着西班牙人队战胜皇马的这样的一个喜气儿，把这个喜气儿传递给咱们中国男足。先来听一下吴磊怎么来点评球队战胜皇马，另外呢如何说自己的竞技状态。 基本上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都会换球衣吧，有的时候是这个在更衣室里吧，昨天是因为比赛前我就跟他说比赛已结束了，然后就换了。昨天确实比较兴奋，虽然说是这个赛季第二场胜利吧，但是相比第一场比赛这个含金量确实不一样，所以更衣室所有人都非常兴奋，队友教练包括球迷啊，因为昨天确实也是球迷最多的一场，因为这个慢慢随着疫情的这个好转，其实看台也是在逐渐开放，所以昨天整个球迷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鼓励吧，帮助。上去之后其实已经确实2-0领先了吧，所以首先是做好防守，然后利用我的特点，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还是利用自己这个前插的特点能够去寻找一些机会，但是因为2-0之后肯定对手是全力进攻嘛，所以更多在比赛当中还是防守做得多一点。状态还行吧，就是我像我之前说的，其实每次回到国家队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自己精神上包括心态上会有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突然换一个环境可能反而会有利于这个自己的状态。确实我也知道一个多月其实球队非常艰难嘛，因为这个一直在这个酒店里，平时也不能出门，所以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封闭的状况下，对球员的心理确实是会有这个不少的影响。我相对来说的话，我可能在心态上会更加好一点，技战术包括自己体能其实一直这个跟着球队有比赛联赛包括训练节奏都是挺好的，所以这方面不存在问题吧。现在所有人的目标就是这场比赛要去取得胜利吧，这是所有人的目标，也是现在都非常有信心把这场比赛拿下。之前也是分析了一下对手，主要是针对对手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阵型和打法，然后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应对，这样每个人应该都非常了解对手的打法，然后也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做。 了解越南队的打法呢，这应该是在备战当中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像吴磊所说的，接下来就应该是怎么做了，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打法在场上去执行出来。第三步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执行力会是如何，这几点一步一步来看一看咱们中国男足在10月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啊。当然真的是不希望像家里人在微信在聊天室里面发的这张照片一样，希望不是这道菜吧，老北京爆肚是吧，希望真的别让大家堵心，希望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中国国家队呢，在当地时间10月7号和10月12号在阿联酋的沙加以及在沙特的吉达，先后呢是面对越南队和沙特队进行12强赛的第3轮和第4轮的比赛。也有记者了解到呢，考虑到现在全队啊已经在西亚的封闭环境当中逗留超过40天的时间了，中国足协的工作组经过和国足的教练组进行沟通之后呢，决定还是安排全队在客场打完沙特队比赛结束之后，也就是在13号这样的一个时间，结束这场比赛之后回国来进行调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代表团将会在10月13号由沙特的吉达启程，乘包机返回上海，随后呢直接是抵达苏州赛区接受隔离。从目前反映的这个情况来看哈，中国队到时候仍然是会从上海入境，随后呢通过气泡式的防疫闭环管理直接是转运至苏州赛区的驻地酒店，把这些装备送到酒店，运动员呢在经过了在上海入境的时候的核酸检测之后，也将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到苏州太湖泰美香谷里的酒店。这个酒店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之前呢赛区的时候不管是中超的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呢都在这里，一方面按照防疫的规定接受医学的隔离检查，一方面呢在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还可以备战随后的12强的比赛。 那么中国队十二强赛的第五轮和第六轮能不能够在国内的场地当中进行，享受我们自己主场的优势，现在也是备受关注。目前的情况呢，是为了争取啊国足后面的主场比赛安排在国内进行。中国足协在前一段时间呢，和各有关部门，特别是这个疫情防控的相关部门进行了申请，相关的申请程序目前我们了解到已经展开了。由于赛事的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所以这项工作呢必须履行严格的批复手续。等到主场的竞赛方案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复之后，中国足协呢还需要将这个方案报给国际足联。如果最终各个环节各个申请呢都得到了通过，那么中国队将会在十二强赛的第五轮，也就是10月11号对阵阿曼，和第六轮10月16号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来进行。据了解呢，虽然说最终啊这个结果还有待官方宣布，但现在呢，苏州赛区已经开始为办赛启动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了。其实也真的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自己的主场进行。我们也知道中国队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在十二强赛当中呢相对处于下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一定的主场优势会给我们的比赛，会给我们在场上的发挥有一些加成，也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吧。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10月8号凌晨，国足和越南队进行比赛哈。这场比赛的裁判已经很早就确定了，西亚的名哨哈桑来执法。之前我们也讨论了哈桑他的执法的习惯，包括呢大家对于这位裁判员也印象一直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啊。不光是咱们，就连越南的媒体现在都表示担忧了。此前呢，只是哈桑吹罚的越南队各级别的这国家队的比赛啊，越南呢是都输球了。所以现在越南的媒体也是怕哈桑给越南队带来一些坏运气。之前呢，哈桑执法过越南队的比赛，像2019年亚洲杯的1/4决赛，越南呢那场球是0-1输给了日本。2017年的 U20世青赛小组赛，越南 U20是0-2输给了洪都拉斯。2014年的 U19亚青赛的比赛当中呢，越南队是0-6输给了韩国。这几场球都是哈桑吹的。希望哈桑能够延续对越南队的这种遏制啊，能够让中国男足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身边的联赛，在10月4号的晚上，就是昨天晚上啊，山东泰山队的外援费莱尼在社交媒体当中呢晒出了一张照片，宣布归队了。为了赶上足协杯的比赛，费莱尼是9月12号回到中国开始进行隔离。现在呢，费莱尼结束了隔离，正式归队。不出意外的话呢，另外的一位外援孙准浩也将会归队合练。这样，费莱尼和孙准浩如果在足协杯比赛当中登场的话，山东泰山队在首轮10月13号面对中甲球队南通之云的时候，优势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山东泰山队将会在某种意义上主场作战，他们是在济南赛区。而北京国安队呢，也是经过了2天的休整，今天开始在北京进行恢复性的训练，也同样在主教练比利奇的带领之下呢，将会备战10月13号开始的足协杯的比赛。另外的中甲比赛也是在昨天进行，中甲联赛第三阶段的最后一轮较量当中呢，北京理工大学队是1-1顽强的战平了陕西长安竞技，是结束了5连败。另外的一支京城球队北体大同样是1-1战平了贵州球队呢，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也算是可圈可点。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为大家所梳理的北京两支球队在中甲赛场的表现。 实力高出自己一大块的陕西长安，北京理工的小伙子们要想获得积分非常的不容易，好在球队拼尽了全力，1-1逼平了对手，以一场平局结束了中甲联赛这一阶段的争夺。两支球队首回合交锋，北理工曾经0-2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一开始场面也完全倒向陕西队一边，不过北理工出色的防守让上半场45分钟陕西队的进攻没有收到任何的效果，直到补时阶段外援坦布的抽射才让陕西1-0领先。下半场陕西队继续加强攻势，这也给了北理工反击的机会，王敏捷的远射为球队扳平了比分。这样一个难得的积分也让北理工结束了5连败。赛后主教练于飞相当的兴奋， 感谢我们这帮可爱的小伙子们，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首先这场比赛我们的对手 实力非常强，比我们确实高出一块，确实也面临了非常大的这个伤病的问题。队员们这个第一顶住压力，第二按照我们这个准备会的要求，我们今天准备会要求希望大家不要考虑更多的这个结果，希望能大家能够放手一搏豁出去。今儿队员们确实是按照我们要求把这个自己所有的力量用到场上。 值得提的是，王敏捷的这个进球也结束了北理工九轮没有进球的尴尬。 这个进球我觉得也确实非常漂亮，也是这个王敏捷平时自己加练的一种回报，对于王敏捷还有对于球队来说都是一种肯定，希望能够王敏捷能把这个好的运气还有球队能把好的运气带到最后一阶段吧。 中甲联赛第三阶段结束，北理工积九分排名倒数第二，虽然在这个最困难的阶段只获得了两个积分，但于飞说还是给了大家一定的信心。 虽然这个获得积分不多，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队员在场上这种拼搏精神，获得了这个仅有的两个积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个来之不易，对于我们保级路上也非常珍贵。 在上轮中甲联赛5-0获得大胜之后，北京北体大士气正盛，昨晚他们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1-1战平了贵州，拿到了保级路上重要的一分。本场比赛距离北体大上场比赛仅仅过去了2天的时间，所以球队不得不进行人员的轮换，老将严向闯坐在了替补席上。开场第25分钟，北体大后场传球失误，伊利哈姆江的进球让贵州队1-0领先。下半场一开始，北体大就迎来了进球，魏超伦后排高速插上头球冲顶破门，也把比分扳成了1-1。第74分钟，贵州队的队长林宗昌被红牌罚下，也给了北体大机会，但比分最终没有再被改写。这样一场艰难的比赛，在人员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下还可以获得一个积分，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表示满意。 间隔2天的比赛啊，球队经过身体恢复和轮换，艰难的取得了一场平局，感谢球员的努力拼搏吧。 在中甲第三阶段，北体大收获了9个积分，目前积20分排名第15位。张旭说达到了球队的预期。 球队对这个阶段比赛是满意的，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那下一阶段我们首先要准备复兴杯，然后备战下一段比赛，中间可能会休息几天。 下周三10月13号，北体大将在足协杯的比赛中对阵天津金门虎队。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消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呢，央视网体育啊也是在微博宣布，每周一晚上播出的《天下足球》现在呢就要正式的回归了。这个音乐呢其实也是大家经常可以在《天下足球》当中听到的，一般会有这个进球的集锦的时候哈，就会用这一段音乐了。此前呢，由于央视还没有确定五大联赛的版权，所以一度呢有传言说天下足球可能会停播。但是呢，央视网体育透露说呢，天下足球此前只是因为全运会进行了让路。现在呢，他们在微博当中写到，全运会落幕，每周一晚上播出的天下足球正式回归。天足在，有网友说啊，天足在，青春就在。现在据了解说，央视呢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去获得更多的联赛的版权。目前央视已经是重新获得了德甲的版权，其他联赛版权也在敲定当中。当这些版权确定之后，天下足球呢将会给大家肯定是可以带来更多的国际体坛、国际足坛方面的消息。关注完足球方面的消息呢，再来关注两条关于乒乓球方面啊。在北京时间的今天，2021年乒超联赛是继续进行，马龙双打获胜，延安单打是拿下2分，这样呢，山东鲁能是以3-0横扫了江苏队，也取得了乒超联赛的3连胜。樊振东在决胜局当中5-10落后的情况之下，上演了绝地反扑，在决胜盘逆转战胜了向鹏，帮助汕头队以3-2险胜黄石基地。而在一场女团的比赛当中，孙铭阳贡献2分，黑龙江迎福台是以3-2险胜了成都高新弱水居。另外，国际乒联的官方透露出消息，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1月23号到29号在休斯顿布朗会议中心举行，中国选手樊振东和陈梦现在已经确定将会参加这项赛事。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已经连续获得了2014、2016和2018三届世乒赛的团体冠军。在世乒赛男单项目当中呢，他目前的最好成绩是2017年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的男单亚军。而新科的奥运女单冠军陈梦

因为跟腱的这个伤病呢，易建联去年整个是赛季报销，一个赛季都在养伤。不过在缺阵的时候，广东队还是实现了卫冕。今年呢，易建联复出，让广东队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易建联具体的复出时间表现在广东队没有给出，还要等待官方最后的确认。但是呢，很有可能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呢，广东队会以全华班来出战。对于我们的两支球队，目前呢，对于北京首钢男篮来讲，前一段时间呢也有消息爆出啊，包括我们经常连线的嘉宾宋翔也提到，首钢队这边和大汉还是有进一步的沟通和接触，也希望呢汉密尔顿能够完成续约，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在内线有大外援，但是现在呢，据说这个续约的进展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其实呢，在过去的几天的连线当中，也不难感受到这些篮球的媒体人对于首钢队的关注。咱们京城的这些篮球圈里的老少爷们们啊，希望首钢队能够在阵容上有一个更加完善的提升，也就是在锋线上如果有一位能够自主持球进攻的外援的话，会改变首钢队的体系和节奏，在场上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这可能会给今年首钢队的整体实力带来一些改变。看一看，我们再等待一下。而在北控这方面呢，前一段时间也不断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外援的绯闻。那么和上个赛季不一样，这个赛季呢，马布里更多的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球队的一些技战术的训练和新人的提拔方面。在外援的引进方面呢，由于上个赛季整体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本赛季北控在外援引进方面，俱乐部介入到了外援的挑选过程当中，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外援的引进进展并没有推进的非常快啊。目前有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前广州队的大外援哈斯，前一段时间呢一直跟着广州在进行训练，在新赛季接近加盟北控男篮了。也有这个体育博主写到，哈斯接近签约北控，目前呢已经是到达了北京。哈斯的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上个赛季呢为广州效力，身高2米18，出战54场比赛，场均16.1分钟，贡献10.5分，6.9个篮板球，1.1次盖帽，两分球命中率呢是61%。因为确实呢他的身高比较高，所以呢在内线打纯五号位对于球队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对于北控男篮来讲，现在在一号位位置上的欠缺可能是老马现在需要格外去思考的。随着孙悦的退役，随着王子睿离开球队，那么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把年轻的小将廖三宁拿上首发的阵容，甚至有可能在这个赛季当中呢，这位年轻的新秀出场时间要超过30分钟，老马呢给予他充分的信任，这是好事儿啊，提拔年轻人。但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在硬仗、在一些关键战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谁能够出现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像王俊杰也好啊，还是说张帆，从二号位位置上再到一号位来参与一些进攻的组织啊，甚至是不是北控还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引进一位一号位的外援啊？整个人员的建设还需要马布里和俱乐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关注完 CBA 这边呢，再来看一看 NBA 的季前赛现在也已经打响了。我也看到在咱们聊天室当中啊，也有不少的家里人呢是看了这个季前赛的比赛。在北京时间的今天， NBA 的季前赛勇士是季前赛首战，他们在客场121-107轻松的击败了波特兰开拓者队。其中呢，这场比赛乔丹普尔打得非常的出色，只打了前三节22分钟时间里面就砍下30分，其中呢三分球是13投7中，继承了史蒂芬·库里和克莱·汤普森火热的手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库里啊则是10投4中，只得到了13分、5个篮板球和5次助攻。而在开拓者这边，利拉德、利指导呢3分球7中5，得到19分。CJ 麦克鲁姆拿到了12分，约瑟夫是15分10个篮板球。这场比赛是一场三分大战啊，非常疯狂的一场比赛。勇士队全队投中了24记3分球，而波特兰开拓者这边呢也投中了16记，真的是一场疯狂的远投大战。40记3分，只是靠三分球啊，就已经砍下了120分的高分。这场比赛呢，像勇士一共才拿121分啊，也就是说剩下的108分来自于罚篮 和两分球，真的是非常惊险、非常精彩、非常刺激的一场比赛。另外呢，在掘金和快船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则是打得更加惊心动魄一些。马库斯·霍华德三分绝杀未果，最终呢，掘金是102-103不敌快船。值得一提的是，掘金的当家球星约基奇缺席了这场比赛，但是呢，约老师会在当地时间周四对阵勇士的比赛当中出战啊，这是一场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季前赛。快船的球星保罗·乔治、巴图姆、马库斯·莫里斯也都缺席了这场比赛。掘金方面呢，小波特砍下了23分7个篮板，多切尔12分4篮板3助攻，波尔波尔是拿到了11分，海兰德是19分，而快船这边呢，小布兰登是拿到了10分，曼恩14分8篮板5助攻，乔治钦也是砍下了12分。其余的比赛当中呢，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是迎战菲尼克斯太阳，保罗和布克这场比赛都缺阵，最终呢，国王队117-106战胜了菲尼克斯太阳。雷霆坐镇主场迎来了黄蜂，双方的第一场季前赛，黄蜂第一节就展示了绝对的实力优势，把雷霆打花了，最终呢是113-97击败雷霆。另外的四场比赛，奥兰多魔术97-98一分惜败波士顿凯尔特人，亚特兰大老鹰99-125负于了迈阿密热火，新奥尔良鹈鹕114-117败给了明尼苏达森林狼，而圣安东尼奥马刺呢，则是以111-85战胜了犹他爵士。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根据此前的报道呢，安德鲁·维金斯是已经接种了这个新冠疫苗。那么现在呢，在篮网这边啊，凯里·欧文什么时候接种，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天呢，篮网的主教练史蒂夫·纳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表示说，目前还没有关于欧文的更新的消息。纳什呢，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说，自己目前也不是很清楚欧文接种疫苗的情况，以及呢，他是不是可以在纽约开始训练。因为针对这个新冠疫苗的要求，现在呢，联盟这边只是限于在纽约和旧金山，而篮网季前的训练营是在圣地亚哥展开的，所以呢，欧文现在是可以在圣地亚哥跟球队在一起，并且还出现在了对阵湖人的这个场边替补席上。但是呢，一旦球队回到纽约，欧文就要严格的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了。所以回到纽约之后，欧文是选择接种疫苗，还是呢依旧无法跟球队进行训练，也是纳什需要考虑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您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到底是什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和微博啊，和我们一起保持互动。像刚才在NBA 的季前赛当中，这种疯狂的三分球，40记3分球，这也是一次非常疯狂的比赛。另外，在欧洲的足坛也同样有非常疯狂的事情，那就是关于总裁 C 罗啊。在上一场联赛当中呢，主教练索尔斯克亚把 C 罗放在了替补席上，赛后呢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其中老爵爷弗格森对于这个 C 罗的使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曼联对埃弗顿的比赛呢， C 罗在替补席上，弗格森认为挪威教练这么做并不妥当。这场比赛呢，俄罗斯的格斗明星卡哈比也是现身了老特拉福德，作为 C 罗的好友来给 C 罗加油助威。据了解啊，就是说卡哈比和福爵爷嘛，两个人在看台上观看这个比赛，就谈到了 C 罗做替补席的问题。老爵爷就说了，我知道你应该让最出色的球员首发登场。所以呢，这句话就很明显表现出来，福格森是没有办法理解索尔斯克亚对于用人的决定的。而对于埃弗顿的这场比赛呢，曼联是1-1和对手战成平局， C 罗在比赛结束后离开球场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失望，但是呢，索尔斯克亚表示自己不后悔自己这个决定，他认为呢，赛季非常漫长，球员就是需要轮换，所以索帅的这个人员的使用也挺疯狂的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索尔斯克亚目前和 C 罗在曼联这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而在上周末这个联赛当中呢，由于这个微妙的关系所衍生的讨论，前水晶宫队的老板也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呢，曼联呀引进 C 罗就会成为索尔斯克亚在曼联失败的一个导火索。 C 罗呢重返了老特拉福德，在回归曼联之后，他的竞技状态也非常的出色，目前呢打进了5粒进球，但是呢索尔斯克亚还是在使用 C 罗这个问题上引发了质疑。此前啊，有关索尔斯克亚下课的消息就不断的被爆出来嘛。前水晶宫的老板西蒙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当一个球员去挑战主教练权威的时候，那么这名主帅就需要在公众面前树立自己的最佳形象。我们都知道呢，天赋是可以帮助球队赢得比赛的。西蒙说，我认为曼联签下 C 罗会成为索尔斯克亚失败的导火索，因为这会让索帅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也会让他遭遇更猛烈的批评。一位球员因为不高兴就直接离开球场，丝毫不顾及主教练的感受，而这些问题呢，会让记者捕捉到，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发表像球员和主帅不和、球队产生裂痕之类的消息，给曼联带来影响。最近呢，欧洲足联啊也是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俱乐部的市值排名。那么这份排名呢，结果英超啊，曼彻斯特双雄是排在首位，这个呢相信也不出大家的这个预料啊。切尔西排在第三位，欧洲最有价值的三家俱乐部全部都来自于英超。在这份榜单当中呢，曼城和曼联高居前两位，曼城的市值是 12.8 亿欧元，曼联的市值是 12.14 亿，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切尔西啊，切尔西的市值是 9.46 亿，第四位来自于西甲的巴塞罗那，巴萨的市值是 8.96 亿欧元，第五名是德甲的拜仁慕尼黑，市值 8.9 亿，第六名利物浦，利物浦 8.68 亿，第七是来自于西甲的皇家马德里，第八是大巴黎，巴黎圣日耳曼的市值是 8.08 亿，第九呢来自于德甲多特蒙德 6.87 亿，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曼城的二分之一左右。排名第十的是上赛季西甲冠军马德里竞技，他们是 6.63 亿欧元的市值。排名十到二十位的分别是尤文图斯、莱比锡、托特纳姆热刺、阿森纳、勒沃库森、莱斯特城、国际米兰、 AC 米兰、塞维利亚和罗马。看得出来英超呢现在确实是世界第一联赛，在前二十名当中呢有七名是来自于英超的，同时呢刚才我们已经也介绍了前三名全部都是英超的俱乐部。英超的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来自于沃特福德。沃特福德呢在七轮过后只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拿到了七分，目前排名倒数第六，由于战绩不佳，主教练穆尼奥斯已经是被俱乐部解雇了。如今呢沃特福德也是官方宣布了新帅的人选，69岁的老帅阿涅利是入主了沃特福德，并且和俱乐部签约到了2023年的夏天。这个赛季当中呢，阿涅利的任务是率队完成保级重任。还有一条的消息就是更是让我们感觉到诧异哈，巴西的第六级别联赛圣保罗对阵瓜拉尼的比赛当中呢，由于一次犯规没有被吹罚，圣保罗 RS 的球员威廉里贝罗直接将裁判放倒在地，在场上就把裁判打了，并且对着裁判的头重重的踢了一脚。这一脚呢导致裁判员受伤，躺在地上的裁判出现了昏迷的状况，之后被救护车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直到当天晚上11点的时候才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里贝罗先是被警察拘留在体育场之内，攻击裁判一小时之后呢，这个比赛是被迫取消了。里贝罗因为谋杀未遂被捕，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踢球啊，还需要冷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呢一起回顾了全运会，我们感受到了全运会的激情。而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之上呢，中国军团也是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另外呢，东京之后看北京啊，我们也从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当中呢来展望一下我们在明年进行的北京冬奥会。东京奥运会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咱们北京冬奥组委的观察员也是到达了东京，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情况之下，观摩和了解东京奥运会赛会服务和赛事的运行状况，为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其中呢有很多的科技元素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节目的最后时刻呢，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大家在互动平台当中所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事是您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看来家里人在这个饭点的时候呢，还都算是很冷静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疯狂的事情，还是在关注着我们的几支身边的球队。比如说像闲人北三就建议呢，说这两天啊，大家伙儿就别再天天聊国足了，静静心啊，静静心，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大家呢自己在难得的十一长假期间也享受一个平静的舒适的愉快的假日，是吧？但是8216也在微信当中提到，现在感觉啊，越打越难之前怎么又是一片盲目乐观了，是吧？这个气氛不太好，有点像当时打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的确啊，需要在一些细节当中做好的。澳大利亚的比赛呢，我们不仅是乐观，我觉得我们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盲目的乐观，同时还是盲目的备战，没有针对澳大利亚队进行有针对性的非常认真细致的准备。对于对方的人员的使用，对于对方的打法的节奏，对于对方在比赛当中所采用的一种高压的逼抢，好像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反而呢出现了就是想要以我为主，但是呢又被对手带着走这样的一种比赛的局面。那面对越南队的时候，有了前面两场比赛的失利的教训，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冷静下来？不管说是媒体一片乐观，还是说呢球队的氛围向外界表达一种乐观的态度，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深处要清楚，到底自个儿几斤几两，到底自己在比赛当中能够拿出什么来。面对越南这场比赛呢，要有非常细致认真的备战，非常严格的一些战术安排，同时在场上呢要有很好的执行。6645也提到，吴磊其实还是不错的哈，这个有精神力，心态呢也非常积极，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吴磊这样的球员能够走出去，不一定非是在欧洲的五大联赛，不一定你要到西甲，在西乙也没问题啊，甚至到欧洲的一些其他的级别联赛，第二级别的联赛，除了五大联赛之外，你说像荷甲呀，甚至说像这个克罗地亚的甲级联赛，像这个塞浦路斯的一些的比赛都可以去，只要有更多的人走出去，感受欧洲足球的节奏和氛围，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比赛的提升吧。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关于体育的话题就暂且先聊到这儿。10月5号啊，小长假，这次十一的长假呢还有两天的时间，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等待着国足给我们带来的这场比赛，同时呢也等待着十一假期之后全新的工作状态的出现。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王毅，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傍晚到夜间还将会有雨水来袭，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将会有小雨天气，夜间天气转晴，但是气温低迷，请大家添衣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总的来说，今天夜间雨势加大，司机朋友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着加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